中西漫片，影视娱乐，光影不断。主持：女仔。好，各位朋友、各位网友、各位听众，你哋好啊！又到咗第二集嘅首轮影院。哇！我都見到有好多網友都睇咗聽咗第一集嘅《首輪影院》咧，個反應都叫做唔錯嘅，因為真係有唔同嘅朋友啦，都喺呢個通識樓嘅 fan page， 咁依家都唔係叫通識樓噶啦，依家就變咗中港台嘅 fan page， 咁都有講過話第一集講關於金像獎嘅意見嘅，咁我都好接受啦，因為我都知道，畢竟小弟上次都係第一次自己單拖錄音，咁所以咧有啲位咧係做得唔係咁好嘅，咁我都從善如流嘅，都會好樂意咁去接受啲網友嘅意見嘅。嗱，咁我哋上一次咧就講咗金像獎嘅預測啦，咁我就貼七個就中四個嘅，成績都唔算太差啦。但係基本上咧，我呢個節目除咗都話係分享呢一個電影嘅資訊之外咧，亦都想根據翻我嗰個 jingle 都有所講嘅，即係中西漫片啦、啊、影視娛樂。咁就除咗中西漫片即係電影之外咧，咁我都想講下關於影視娛樂嘅嘢嘅。嗱，都做咗好耐㗎啦呢一個劇集。咁呢個劇集我今日想講嘅就係咧《大時代》喎。咁《大時代》咧呢一個神劇咧，就最近就喺網最近就喺大台啦，又開始重温翻啦。都做咗個零月㗎咯噃，咁都差唔多尾聲㗎啦。都佢呢套戲都40集，咁我差唔多都基本上咧都慢慢追㗎啦。因為咧本來我都好想瞓覺嘅，但係咧我阿媽咧有陣時咧就會趌起身睇，咁佢咧就睇咧就好激動嘅，就會哇點解咁啊，咿哇鬼叫。咁所以咧，我本來都想瞓覺咧，都焗住起身咧，都上嚟睇呢一個《大時代》嘅。點解我呢一集會講《大時代》咧？呢一集《大時代》其實係一個經典嚟嘅。網民到依家為止咧，都奉呢一套劇咧叫做神劇。嗱，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咩叫做神劇啦。咁唔係話套套劇都係神劇嚟嘅。我依家上嚟好肯定講就話，近呢幾年無論 TVB 甚至乎可能係ATV 啦，以前即係最近嗰幾套啦 ，ATV 最近嗰幾套都唔係呢幾年噶啦，好耐啦。嗰啲劇咧，全部都大部分都叫做膠劇嘅。咁咩叫膠劇咧？即係話即係無釐拉更，有啲嘢失驚無神，對白又無聊，甚至乎一啲場景係不知所為。舉個例，徐子珊有套戲嘅，哇點打都打唔死嘅，咁呢啲咪叫做膠劇咯？即係冇理由你身手好到即係咩射咁多槍都一槍都唔中嘅，咁呢啲咪叫膠劇咯？咁另外你話《飛虎》啊，《飛虎二》啦，我唔知道網友記唔記得啦，梁業為可以用一支細嘅槍咧去對付人哋嗰啲追擊槍，仲要係憑住一啲嗰啲番梘球啊、番梘氣球啊嗰啲光線咧，就睇到嗰、那個呢、這個追擊手嘅位置，咁就仲可以射死佢啦。咁呢啲係不知所謂嘅。更離譜就係話《飛虎》個計時炸彈咧係一個計時器嚟嘅，一撳咧就即刻熄嘅。咁呢啲咧就係俾網民成日講嘅膠劇。咁神劇嘅元素咧就一定係有幾個元素嘅。第一個一定要有一個震撼人心嘅金句，即係話有金句咧係由佢講嗰集即係、就是、播映開始到今時今日，仍然佢所講嘅金句咧都用得著嘅。這個咧就係此其一，可以成為神劇嘅元素。第二個咁當然唔少得係一啲經典場面啦，唔係話啲胡鬧唔合理嗰啲喎，係即係話一啲令到大家咧有 touching point， 即係令到大家咧係好感動嘅、流淚流涕嘅，咁我就認為呢一個咧就可以叫做神劇噶啦。第三一定要擺脱一個叫做師奶劇嘅味道，即係唔係話一定要真慘啊一定要情情塔塔 anyway 係好多感情線走埋一齊咧，先至叫做好睇嘅，即係有陣時唔需要話有啲愛情嘅元素咧，都可以做到嗰、那個震撼人心啊，即係令到大家咧好想追落去嘅感覺。 咁最後咁當然係有啲深度嘅場景啦，即係當然大時代四十集裏面好多場景都係好深刻嘅。咁我一陣間會慢慢咁樣講啦。咁深度得嚟咧，係要令到有人有反思，仲要有討論空間咧，呢一套劇咧先可以做神劇嘅。咁往往咧有好多神劇嘅，即係除咗大時代之外咧。其實你話無線又好，亞視都好，都曾經做咗好多經典劇嘅。舉個例，呢一套《大時代》嘅監製韋家輝，都做過一啲好有啲神來之筆嘅神作嘅。舉個例，佢喺以前未做《大時代》之前咧，佢係俾對家 ATV 嘅林伯恩叫咗過去去拍過一套戲嘅，叫《還看今朝》。可能各位網友對 ATV 啲劇就唔係咁深入啊，但係我可以咁簡單咁講，《還看今朝》係一個講關於文革、講共產黨時期嘅事情嚟嘅。咁即係話呢啲劇咧，到今時今日一定冇可能有人會講關於文革嘅戲噶啦。咁《還看今朝》就係阿韋家輝做嘅一個好成功嘅一套劇，令到咧當時亞視嘅收視咧。在以當時嚟計咧，係有成大約係24至25點嘅收視，即係當時嘅120萬嘅觀眾收睇嘅。咁當然啦，仲有 ATV， 當然仲有啲《傲僵尸有個約會》系列啦，都係一個好正嘅神劇嚟嘅。咁無線就更加多啦，例如話《天地男兒》啊，《創世紀》啊，甚至乎係最近嘅，我哋叫做《巾帼枭雄》啊，《天與地》啊，呢啲全部都俾網民力捧做神劇嘅。咁講咗咁多啦，咁點解《大時代》係會值得俾我去呢一集去討論咧？咁我會從幾個方面去睇嘅。嗱，咁第一個咧，咁當然係個角色嘅設定同埋呢一個卡士。即係呢套戲嘅卡士咧，冇可能再有噶啦。點解我話冇可能再有咧？呢個係我叫做百年難得一遇嘅卡士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當時90年代頭嘅呢套戲係1992年嘅嗰陣時咧嘅卡士咧，即係嗰陣時有啲花旦小生咧係未去轉去呢個電影業發展嘅，咁所以咧有好多出色嘅演員，甚至乎係一啲甘草嘅演員咧。都係仲係喺無線電視 TVB 呢度咧，喺度拍嘅。咁你見到當然係主角係阿劉青雲啦。咁仲有鄭少秋，鄭少秋嗰陣時咧已經係唔係喺 TVB 長住噶啦，因為佢嗰段時候佢喺俾台灣嗰邊咧刮咗過去嗰邊拍好多例如話《戲説乾隆》啊，一啲《楚留香》啊呢啲大俠嘅。角色嚟嘅，咁所以咧嗰段時間鄭少秋喺嗰邊發展緊嘅。咁另外當然仲有阿劉青雲啦，因為佢嗰陣時未開始喺電影業嗰度發展嘅，因為嗰陣時佢如果喺電影界嚟講，仍然都係唔係太過彈起嘅。咁所以咧，加上咧，仲有當時靚絕五台山嘅藍潔瑛，即係你唔好話佢依家個情況啦，即係佢依家情況就係即係精神有點兒問題嘅。但係你嗰陣時，佢以29歲嘅年齡咧去拍呢一套戲，係拍到學生妹 feel， 大家姐 feel， 甚至乎係媽媽 feel 嘅一個好好嘅角色，發揮得好好。咁所以你見到藍潔瑛咧，係可以揣摩到呢一套佢做呢個靈姐呢個角色啊，即係佢由初初識劉松仁啊，都要講一講劉松仁嘅，稍後先講啦。佢初初識劉松仁係一個學生妹，佢扮19歲嘅學生妹，跟住咧就扮做20幾歲嘅湊大啲小朋友嘅即係師奶仔啦，大佢大少少啫，甚至乎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嗰種叫做咩啊？愛恨分明一個女子，即係你話藍潔瑛，即係佢個演技啊，我哋可以叫佢做即係神一級嘅，即係神級嘅演技嚟嘅。咁當然仲有好多嘅，你例如話你見到女角嗰邊都哇都撞到有咩啊？周慧敏啊，阿郭海明啊，李麗珍啊。楊玲啊，吳永紅呢啲都係已經適應咗，不過咧嗰陣時係哇呢一紮啦， 係好出色嘅，即係甚至乎你話郭蔼明剛剛都係新鮮出爐嗰陣時嘅港姐冠軍，然後第一套劇就係呢套劇《大時代》，都做到好絲絲入扣，做到咧係愛恨分明，又係一個愛恨分明嘅女仔嚟嘅。再加上啦，咁阿丁蟹啦，即係鄭少秋做嘅丁蟹有幾隻蟹嘅，有阿吳啟明嘅，即係吳啟華個阿哥啦，郭靖雄啦，即係依家做緊呢個朝拜武當嗰個啦嚇，邵仲恒啦，咁都好耐冇見過佢啦。不過咧近排因為呢套戲彈起咧，而阿邵仲恒會走出嚟啦，仲有佟大宇啦嚇。咁當中四隻蟹裏邊咧，我覺得最好笑就係阿佟大宇嘅。點解咁講咧？佟大宇咧做到呢個二哥咧，真係又兇又惡。又搞笑，即係例如話佢照顧佢阿嫲，佢阿嫲係嫺孫啦吓，即係阿賤婆婆，佢就話：阿嫲，我嚟睇你啦吓，你唔好咁講啦，我再咁講咧，阿爸就話我哋對你不孝噶啦。話呢啲咧，好似拋人，但係好似表面上好似好關心佢，其實就唔好關心嘅。做到咧又似黑社會啦，又識得兇人啦，即係呢個角色係好搞笑嘅。咁當然啦，啱啱我都話啦，呢老戲骨。加埋啲老戲骨真係好睇，加埋有三光，咩三光呢？真光、流光、光藝，因為呢三個角色先起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。例如話真光做呢個華探長啦，流光做呢一個擠哥啦，即係扮跛豪啦。咁另外呢，光藝呢就扮呢個古壇追擊手啊，阿陳萬然啊，呢三個人呢都係一個好比較性格比較。明顯嘅角色嚟嘅，咁點解我話仲有一個亮點就係阿劉松仁咧？劉松仁咧就係特別客串嘅啫，雖然咧戲份唔多，但係冇咗阿劉松仁呢個角色喺度咧，根本就交代唔到套戲裏邊方家同丁家兩家之間嘅恩怨情仇。咁特別就見到劉松仁喺短短六集，雖然短短六集頭六集啫。但係咧，佢又做一個好有智慧嘅即係華人行嘅副主席啦，亦都係做一個好精明嘅投資者啦，甚至乎俾丁蟹搏到傻咧，佢都發揮一個好出色、好一絕嘅演技。例如話我最深刻就見到佢咧有一集咧，就俾阿鄭少秋咧就打到傻咗。阿劉松仁佢就跌報紙，即係整報紙，但係佢隻手腳已經唔靈活啦，因為咧俾佢打到咧。殘廢㗎啦，咁我老闆叫做麥大為啊，係咪叫麥大為咧？佢就話唔使啦，你唔使嚟再嚟幫我搭報紙啊，你咁手腳咁慢。跟住佢就話啦，劉松仁咧就話俾啲機會我啦，今日做得唔好冇人工，今日做得好有人工。咁當然佢扮呢一個嘅角色咧，係做完全做到咧。又要揾食去養方家同埋阿玲姐，又要咧要重新振作、重新發展起嚟、重新開展新生活嗰下咧，哇！呢個真係做到絲絲入扣、入木三分。咁所以你話呢套戲《大時代》喺1992年拍咧，都可以令到咧去2015年再睇咧係歷久常新。咁因為呢套戲咁歷久常新咧。搞到咧，依家有好多人都彈起咗，即係剛才我講嘅邵仲恒啦，即係大家重新又好似想揾翻嗰一班嘅陣容去拍呢個電影版嘅，但係好可惜啦，咁有啲前輩啊已經唔喺度㗎啦。舉個例啦，阿江藝叔已經2年前肺癌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嘅。咁當中我覺得除咗阿佟大宇呢一個角色比較得意之外咧，阿陳萬然即係阿江藝叔做呢個角色咧。都係令到大家咧好鬼開心，即係見佢講嘢咧，成個老官咁嘅老氣橫秋咁款啦，講嘢咧就最多金句噶啦，佢係最多金句啦，即係例如話同鄭少秋講，即係佢話咁多人死唔見你死，本來就叫阿鄭少秋咧就亂咁噏啲嘢啦，就等佢同佢四個仔一齊攬住樓跳落去，點知跳唔死啦，做阿丁蟹嘅好運咁就。扭轉敗局，咁另外就講話趁地林就叫佢亂咁買啲股票就搞掂，即係擺明想害害佢嘅，但係點知咧一啲害人嘅金句咧就變成咧丁蟹嘅一個叫做 智勝嘅工具，智勝嘅名言。咁呢個呢，阿江藝叔真係做呢個陳萬然咧呢個角色，即係做呢個古壇追擊手呢個角色呢，係做到絲絲入扣嘅。再仲有少少時間，再講多少少就係話，即係我又係嘅，未見過咁多套戲裏邊呢，阿江藝叔呢，即係係坐監嘅記錄係坐最多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開頭呢，就劉松仁對阿陳萬然呢，即係對阿江藝叔第一次收購戰贏咗。咁就令到咧，阿江毅就坐咗第一次监，第二次监咧就系同刘青云去对战，又赢咗阿江毅叔，坐第二次监。好啦，到出监第三次啦，就系想追击阿丁蟹嘅五蟹集团，又追击失败，又坐第三次监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咧，我未見過一套戲咧坐咁多次监，即系做到好似慣犯咁樣嘅。阿韋家輝都係一個經典嚟嘅，咁當然仲有好多經典嘅情節我未講嘅啫。咁我哋下一節咧翻嚟咧，仲會再講下關於大時代點解可以成為一套神劇。好，咁我哋咧下一節再講。 中西漫片，影視娛樂，光影不二。主持：冥仔。